连夜，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这门给人们带来欢声笑语的艺术形式，在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啊，它就悄然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相声去哪儿了？那些被称为笑的使者的相声演员又去了哪儿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文革中的相声。相声艺术由于接近生活，没有大道理和口号，再加上它针砭时弊的特性，被看作了艺术舞台上最该被清理的东西，于是啊，很多专业团体和演员遭到了遣散和勒令改行。面对这样的现状，相声演员们都很无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先生是怎么回忆的。 我打小我说相声，我要再不能干别的，我能干这行吗？不会。后来呢，就是挖防空洞，备战的时候，拿我当壮劳力，我分配一缝纫厂去了。那缝纫厂里头呢，好，我一看没几个男的，我变贾宝玉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啊，还有一些曾经十分受到群众喜爱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遭到了莫须有的诬陷，身遭批斗与下放，以至于含冤离世。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从此退出了舞台，但一种与它在形式上非常相似的表演形式，在那样一段时期里啊，取代了相声的位置，这就是对口词。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由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对口词》。 最近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您看到没有？ 什么形式啊？ 这个对口词，您现在还看得见吗？ 对了，现在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吧？ 啊，原来看过一阵。 什么原因？你知道什么？ 这原因没找着。 一直没找着吗？ 啊， 那我来给您说一下。 哎，你说说 好不好？ 嗯， 我跟您说说是什么原因这对口词没了。 对对， 62年， 嗯， 全国战士业余汇演， 嗯， 有个宣传队，战士业余宣传队演出了一个枪杆诗。 我看的就那个， 那是第一个对口词， 两个小战士演的， 一人手持一杆钢枪， 都拖着枪上来， 非常的威武， 哎，特别精神， 梆梆梆梆跑上来 啊， 好，说出词也利索， 也快， 枪 枪。 枪 枪， 革命的枪枪，战斗的枪枪，吃胸前 枪， 扛肩上枪，上发长枪，运气好，革命的枪，胜利的保障，枪枪枪枪 枪 枪 枪， 枪不隆咚， 你们 怎么敲上锣了？ 不是，你瞧你们敲敲敲，你干嘛？你是没完了？ 我告诉你，这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哎，当时观众是热烈鼓掌， 哎，非常欢迎。 第二天报纸上您看吧，舆论是一致赞扬， 推荐这个形式。 好节目， 那真好。 内容和形式很统一， 哎，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表现了战士冲上战场那种生龙活虎的劲头。 对， 可是为什么后来一听对口词就烦，都不愿意听，都腻呢？ 是因为什么呢？ 大家一窝蜂的都去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哦，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都演对口词。 你具体的说一说。 你看那个农民同志也演对口词。 哦，农民也是拖着枪上。 农民拖枪干嘛？ 拿什么呀？ 镰刀。 怎么喊呢？ 一人把镰刀。哦。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跑了。你走。这个镰刀在底下收割，你说上面干什么？ 一看就假了 啊。嗯，那个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喊什么呀？ 喊也是自己工具啊。 什么工具啊？ 齿轮车床。 怎么喊的？ 拿起了模型怎么？齿轮车床 你说这两句话多绕嘴，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儿去。 是啊， 齿轮车床，齿轮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人家演什么呀？ 医务，哎啊，演的听诊器， 挂着听诊器上来 啊，这有特点， 太短耍不开这个。 你试试 啊， 你试试， 三个字也不上口。 嗯，喊喊 听诊器，听诊器 、嗯，不好听又不好看， 是不是？ 嗯， 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 喊什么呀？ 喊手术刀。 哦，动手术， 拿一小刀上来，啪，啪，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 干什么呢？ 这是提肉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作的相声《对口词》。相声从此就灭亡了吗？就不存在了吗？事实啊，并非如此。专业的相声演员们也没有停歇，他们仍然私下里研究段子、创作节目、收徒传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已故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先生说说当年他和老搭档高英培是怎么在锅炉房中创作新节目的吧。 他蹬这一趟车回来之后，锅炉房暖和暖和，在锅炉眼儿上面把这饽饽烤完了，也许在家带点咸菜来了，也许买两包花生仁儿，我们俩就那样一毛钱一两个酒，我们俩还想办法对付，一人对付一两了。吃完了喝完了暖和足了之后，弄段子。你像这个在锅炉房的产物，这个不正之风，教训，皆大欢喜，这都是锅炉房里边出来的段子。 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在锅炉房中创作出来的作品《教训》的片段。 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老怕孩子吃亏 啊，这叫护犊子， 不是那意思。 嗯，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嗯， 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他叫什么？ 坐地炮。 不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哎呀，您夸奖， 还夸奖啊这？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个门去。 不去不去， 嗯， 我怕老虎咬着我。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我就跟您说，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让您吃不了亏。 嗯， 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还有人缘了。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跟派出所交朋友 啊？ 怎么交朋友？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啊， 叫派出所去。 对，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啊，留了， 留了， 没交情能留下吗？ 交情 啊， 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你白来留您，不再管您一顿饭吗？ 啊，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好， 治安惩罚拘留。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个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啊！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嘿，还真够宽的。 我一想也对，就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 哎， 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啊， 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

我就不好意思踩你就完了是 吧？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记得住吗？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那干什么用啊？ 那是我抢来的。 好好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的合适吗？ 就是紧点。 还紧点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带。 你不问哪儿来的？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哪儿来的？ 那是我偷来的 赃物。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多少铃铛盖？ 一筐。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凶器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孩子这么一说呀、 你好好想一想吧。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 哎，我去你的吧。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文艺政策有所松动，这也给相声带来了一丝春意。人们再一次听到了相声演员马季的声音，对于他和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友谊颂》，许多人啊到今天还是记忆犹新。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友谊颂》的作者之一王金宝来谈谈这个作品。 从相声题材来讲，写这个外国人的，在这段相声中间呢带有一定的深度了，不像过去就是开个玩笑啊，学学外国话那样。这里呢是写了真正的中国援外工人和这些坦桑尼亚赞比亚的这个工人之间的一个感情。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马季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友谊颂》片段。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利布尼卡利布尼。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对，我们援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对，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我，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是啊，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嗯啊，不能吧。 怎么？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三四十度。 三四十度 啊， 可热。 五六十度， 热。 八九十度， 热。 别热了 啊， 再热就开锅了。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怎么那么热呀？ 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热血沸腾，它全热在一块儿了。 这倒是够热的。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那松软的地毯 就是一片草地， 周围是大花园。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纳，拉菲克瓦契纳。 瓦契纳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 拉菲克呢？ 朋友。 哦，中国朋友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那当然了，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一块拉菲克。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那怎么办呢？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对，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库法尼亚卡兹。 学习呢？ 学习叫库吉凤子。 向坦赞朋友学习，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向朋友问好， 库吉凤扎夸马拉菲奇。 向朋友致敬， 库吉凤扎夸马拉菲奇。 向朋友致谢， 库吉凤扎夸马拉菲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作表演的相声《友谊颂》片段。正是有这些深爱着相声的人们的不懈追求，相声才会在文化大革命后迎来了属于它的春天。当然了，在十年非常岁月期间啊，仍然有一种曲艺形式继续活跃在舞台之上，被大家所熟知，那就是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坤表演的京东大鼓。由于他当初演唱的都是有关毛主席的红色指示，所以呢，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特有风景。节目最后，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董湘坤演唱的《读毛主席的书》。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演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前边那个文边又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呀、啊，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啊。小苗挂满露水珠，啊，毛主席雨露滋养了我呀。啊，干起革命工作劲头足。一字字那个一行行，我越读心里头越亮堂。